快点，已经九点了，飞机不会等我们。 旅行支票、护照。 机票呢，老婆？ 达贝塔，罗迪喂了没？就知道漏了什么，一定有什么忘了。 我已经把 罗迪，你在哪里？我们几天就回来，这些够你吃的。再来一点， 达贝塔， 再多一点， 要把它给撑死喽。 放心啦，才不会。 快点，达贝塔。 拜拜，罗迪。 我可不想错过假期。 我来了，我来了。 猫咪不在家，就成了老鼠的天下。假期开始喽，伙伴们，来点音乐吧！啊。嘿，你们还在那儿等些什么？我可是都计划好喽，该走了，朋友。哒啦！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做好了，美女们。开球。抱歉。高尔夫坐了， 决胜局发球， 赢喽，我们赢喽，兄弟！啊，去海边坐了，电影首映。最爱008无人能敌，玩得开心吗，宝贝？哦，谢了，明天见喽。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 安。好了，睡吧，晚安了，罗迪。 那是什么？谁在那儿？醒醒，好像有人跑进来了。重视，醒醒啊！ 深入敌方阵营。随时整装待命。 稍息，士兵。 立刻放下手中毁灭性武器，有种来啊！ 闭嘴！ 可恶的人民公敌，马上 念出声 投降，告诉我妈我。 下水道绝不可能找得到这样的食物。 下水道？这是谁？谁？这你怎么来的？ 我在上一分钟还在跑，下一分钟，哇哦，变成在大水管，就这样咻进来被冲上来，然后到你家了。 嗨，我有办法，我可以送你回去。 你喜欢吃海鲜吗？ 这个问题太瞎了。 是鱼不是虾。你有电视吗？ 这有。 少废话。 别碰，拜托。什么都别碰。 我的老天，还真是太大怪物。小心点，老弟，那可不是葡萄干呢。 百年难得的精彩组合， 总决赛， 总决赛，英国 在 德国， 烂， 欢迎准时收看。 这个地方太棒了，我要永远待在这里。 什么？ 上方发球，赢了，赢了！啊，你输了，求求你。 够了，先生，你不属于这里，我想你最好离开这里。 你最好小心一点，不要太冲动。哥哥，我把状况告诉你，现在这里已经是我的了。阿西说往东，你不能说往西。嘿嘿，聊了没？服务生，去厨房拿点吃的过来。哦，动作要快一点哦。 是的，先生，马上来。 这还差不多， 但是在用早餐之前，也许您想是不是先泡个舒服的按摩浴？ 舒服的按摩浴啊？嗯。说真的，你这个人还蛮绅士的。哦， 您的白水馆待了一整天，没有什么比在按摩浴刚的漩涡池中放松一下更舒服了。 这看起来真正的爽歪歪呢。 哦，是啊是啊，水温刚刚好。那您下去吧，拉下把手，泡泡就会出现。 赞，下去喽。哦，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们之前有点小摩擦，对吧？但是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泡，你说呢？ 太好了。 五营加过来。你大白痴，你想把我从马桶冲走？你但我以前没看过马桶。 不不不不不，这是按摩浴缸，豪华版的。哦， 这样的话我们就加点泡泡玩吧。 不，别碰把手，我求求你。不，我不会游泳。 亲爱的小老弟，旅途愉快，憋住呼吸。 住手，你不能这样对我。想 要冲着我，你自己先享受吧你。 看到我爸了吗？ 只要睁开眼睛，我就在家里。这只是噩梦。哦，不在家里，我要回家。嘘，站住，罗迪。我想回家，振作一点。不，我不行，我真的好害怕。振作。好了，罗迪，你一定可以逃出这里的，一定可以。永远记住，你身上留着应用的圣詹姆士家族血统。 我画了3年完成的画，哎， 我真的非常抱歉， 我才 画了3年， 今天早上才完成的， 画了3年， 天上的轮子， 我的 天哪！ 这是哪里啊？ 哎，等等我啊！ 啊，是的。 竟然会有城市！ 我的衣服， 那是鸟吗？ 那是飞机吗？ 不是，那是我的内裤。 老公，叫他动一下啦！ 你非要像个木头人一样才行吗？ 快点呐，老公！ 我猜他大概是个外国人。哎，动了，拍到没？ 搞定！ 好， 抱歉，抱歉。啊， 就要来了。 什么？谁啊？哪里？ 大洪水，这些水闸撑不了多久，鸟吗？我们完了！ 离我远一点，你别再靠过来！ 你以为能逃避现实吗？ 哈喽哈喽哈喽，怎么回事啊？啊！ 哦，感谢老天，警察来了！这个疯子，他一直缠着我。 早安，哈喽。 早啊，格林。 你好吗？还不错。 挺好，你一定要盯好这个小子。哎，他有一点疯了。 什么？ 我们完了！ 我？你才是疯子呢！ 好了，先生，我送你回家吧。啊！ 哦。好极了，我住在肯辛顿，在上面，在地面上。 地面？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人类讨厌我们老鼠。 那是你这种老鼠吧？我在上面可是很受欢迎的。 不，我不喜欢你的态度，你最好给我小心一点，帅哥。 你说，你想到上面是吧，小兄弟？ 没错。 我知道有个人，也许可以帮得了你，也许， 真的， 就是传说中，杰米远征号的船长。不过你得先找到。 我知道他在哪里。 你记住，那艘船叫杰米远征号。 谢谢你带我走这么远。 不必客气。 再见。 小心，小心。 Hello。请问能上船吗？有人吗？闯进来的，先生、船长、领航员、老大， 喂，你可以叫我女船长或女队长都行。 Oops， 哎，没事，你跑到我船上来干嘛？ 我今天啊真的是衰毙了，我需要你帮忙。我被扫地出门，从自己家的马桶被冲下来。 哎，够了，不关我的事，我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他应该就在这附近。 下来，把嘴巴闭上。 为什么？我们要躲神。 安静点。后面那些老鼠要杀我， 这倒是不让人意外。好了好了，嘴巴缝起来。 在那里！ 你白痴啊！ 真的很抱歉，我马上走。哦，抱歉，抱歉，抱歉，抱歉。 让他跑了！ 快，我的老杰米，你一定做得到的。 让我走，这个红衣怪胎！ 这样会头昏的。 啊！不管发生什么。 什么事，我发誓都跟我没有关系啊！我是无辜的旁观者。 丽塔，丽塔，丽塔！你不要以为你能够…… 干什么、啊，臭小子，单挑，来呀！好，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哎，他刚刚说他叫做无辜的旁观者。 旁观者？ 事实上， 好了，丽塔，红宝石在哪儿啊？ 老板要回去。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那好，我看你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 哦，我想还是不要喝太多酒比较好。哎， 好吧，那个罐子。 这才怪。看见没有，这才叫做效率。学着点，菜鸟，学着。 在里面吗？ 快点，把船拆了！ 你，哎，你的脏手不要碰我的日记。嗯。 就在附近，我可以闻到宝石的味道。 你确定那是宝石的味道吗？不好意思，我刚刚放了几个闷屁。 麻烦你跟他们说，这不关我的事。 好，各位听好了，这位高贵的先生是从外地来的。 谢谢。 看看他的穿着就知道了。 哦，谢谢。 他是谁？他就是国际知名的珠宝大盗。 完全正确啊！什么？啊、不不， 是他偷走那些宝石的。 不， 你们先放我下来。 他说我 够了，也许该让你认识一下我的大钢牙。想清楚啊，老兄，你可以现在说或者晚一点说，没错吧，大钢牙？ 对，你的价声会高很多。 大钢牙复活了，阿强， 你会嫁得像烧开的茶壶。 哈哈，说得好，大钢牙。 我又不认识他，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小心点，小妞，你会受伤的。 我知道在哪，我知道在哪。 快点呐、啊，说实话。 你敢说？ 看看他屁股，怎么会有人屁股？长这么怪的， 你这个尿杯啊！ 宝贝藏在裤子里。 哎，哦 哦！哇！哦，哈哈哈！谢了，老兄，老大一定会好好奖赏我们的。 你完了。 你是从上面来的。我在上面的实验室工作过，对，专门测试洗发精。我以前本来是深灰色，对，现在啊，我再也不会长头皮屑。 水闸。 现在全球球迷都因为世界杯而疯狂。 老大， 再过两天 你在哪儿？老大，我们回来了。红宝石到手了，红宝石，我找到了。 技术上来说，是那位旁观者先生找到的。 其实呢，我叫做罗迪，我是来交换我的助手的。我希望你能，我希望你能，帮我脱离困境。 你好，丽塔。 你好啊，帅哥。 这个人是谁？你的男朋友是个服务生。 男朋友？ 服务生？ 我的宝物回来了。你能想象是我让你偷走的吗？ 你的？那宝石是我老爸的，你很清楚。 你的老爸？那没用的清洁工就像他的女儿一样。 对不起啊，事实上是我找到红宝石的，所以你也许您会慷慨一点，帮我个忙，送我回家。 救命！ 解决他们。 不不不，拜托，我只是想要回肯辛顿。 住手！肯辛顿，贵族行政区，上面。 对，上面。 太好了，上流社会来的。 终于有人能了解。 来，过来看看我的私人收藏，我相信你会有兴趣。哈哈哈哈哈！我的收藏宝物， 这是进贡给我亲爱的皇族家人的高档艺术品，维多利亚女王的精美塑像，精致陶瓷，栩栩如生，你说是吧？ 就像她本人在一样。 嗯，触感真是光滑。 小心，帅哥。 来吧，接下来让红宝石恢复它原来的光彩。这颗宝石是从先王皇冠上取下来，货真价实的宝贝。啊，觉得怎样？ 他是疯子，快跑啊，快！ 对不起，我的苍蝇嗅到了。 哦，你的宝石还真是超大。 没错，有谁能够想象，在世界上这么隐秘的地方，能找到这宝石？ 对，老实说，我很想看看您其他的收藏，真的很有趣。但是我得…… 很有趣？ 你不是说会很有趣吗？ 我是说你会有兴趣，不是很有趣。 当我听到兴趣，我立刻感到兴奋起来。我是说我自己很有趣，兴奋。 岁岁平安。 哦，我的天哪！ 冷冻它，全冰起来。看看冰箱里面有什么好东西。跟我作对的都在这里。我的收藏有小偷、叛徒到慈善家。准备见你的创造者，冰棒制造机。 哼，每次这样我都很想笑。 关上门。 易太太，我们马上就变冰棒了。 我口袋里面有根回纹针，你找找看。 口袋， 口袋。 真是有够冷， 所以才戴保暖手套。 哎，杀手不戴这种手套的，快脱掉，不要丢人现眼。哦， 你又没擦，你手那么小。 找到了， 他们不会冷。 我的手才不小， 小很小，你的手就像女人的手。 他们小归小，可是致命武器。 你的手跟你妈的真像。你星期天要上球赛吗？ 把你的手合起来。 我认为我们会赢。 天哪，没想到。 哦，你从来都不擦鞋的。 不要乱动。 有别了，寄生虫。好了，现在来看看我最新的冰雕收藏品。什么？不可能！ 大肥蛙，红宝石现在归我。你这个低级无聊的自大狂！ 抓住他们！ 为什么停下来？我们有计划吗？ 我们？谁是我们 啊？等等等等，你不能丢下我！ 快一点，白痴，他们要跑了！哇！别动主电缆！ 我们有计划吗？ 放回去！ 等等等等，那撑不住我们两个。 你说对了，再见。 不不，等等， 别走！ 但是，不不不，别断！我还有好多事想做，好多东西想看。我不是说这个。 嘿！ 快想办法！进水之前要把双腿伸直。 我已经把腿伸直了，阿乔。 哦，老天还真高，超级高，不只是高，是非常非常高。 Yeah, cool. 拜拜。 哦，如果他可以，我也可以。啊！哦！啊！哦！还不算太难吧？ 哦！算他衰，就是嘛。 丽塔，丽塔。哦，他去哪儿了？丽塔， 目标在12点钟方向。哦，快一点！哦，小心点，白仔，这里有块香蕉皮。 丽塔， 在那边。真滑稽，旁观者。 记得把腿伸直。 你是谁啊？为什么老是阴魂不散？快把我的宝石还给我！ 我没有拿你的宝石。 好吧，我拿了你的宝石。 请你小心一点，这个宝石对我非常重要，是无价的。 等等，这是假的？ 绝对不可能，是真的。 不不不，你看，这只是玻璃。 这是真的。 假的。 真的。 假的。 真的。 假的。 真的。 假的。 真的。 假的。 真的。 假的。 真的。 等等，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很好分辨，你看。那看吧，真的宝石是不会破的。好，我也许不应该把它打破的，但往好处想，我救你一命，我是说，韩老大知道它是假的，就不会再来追你了。罗迪圣詹姆士是个英雄。 哦，我的老爹！我是帮你的忙，真是不知好歹。 帮忙？那宝石是从伊丽莎白女王的皇冠上拿下来的，价值连城。 哦，也许女王喜欢假珠宝。 你给我站住！ 我们可以用谈的吗？ 不管真或假，那个宝石都曾经改变我的命运。 洛长牛肉面，你好。 喂，我遭了一个疯婆子攻击，他拿蜡笔当剑。 辣椒炒面，大辣小辣？ 不要辣椒。 不要辣椒。那你要宽面、意面还是细面？ 细面。不，等等， 你到底要什么面？ 都不用了。 丽塔， 不要来烦我，拜托。 我很抱歉。 切，抱歉。我跟我爸在下水道找了大半辈子，他为了那块红宝石，老骨头都散了。好不容易能够如愿以偿。想不到最后居然是为了一个假货。 也许我能弥补这件事。 不必，少来了。 不不不，说真的，在我的家里有一个装满红宝石跟钻石的珠宝盒，是真货，所以你要做的呢，就是带我回肯辛顿的家，我让你美梦成真，享尽荣华富贵。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胡说八道糊弄我？ 这个，我想你最好相信我。 我想我一定是疯了，好吧，我们就这样说定。来啊，你也要。你自己的手。 那些蠢蛋在哪里？连找个好帮手都那么难，孩子们。是啊，没错，快过来，小亲亲，安慰一下老爸，逗一下老爸。可怜的老爸，被一群卑鄙的老鼠搞得心神不宁，愁云惨雾。但是别担心，我的小亲亲，老爸会摆脱他们，他们一定会死得惨兮兮。找到了没有？ 啊？ 喂，找到了没？ 我们找到大部分，老大。 别管红宝石了，我要的是那个主电缆，就是那个该死的丽塔拿走的。 哦， 少了它，计划就泡汤了。 哦，遵命，老大。对呀，别管红宝石， 红宝石毁了。 看吧，看吧，接下来我们是你的电缆接线员。 全心找出电缆，老大。 限你们在世界杯足球决赛前拿回来。 哦，太棒了！你猜谁赢啊，老大？ 快点去拿电缆！ 快把腿伸直。 你确定那些坏蛋没有跟来吗？ 没有地图，我们哪也到不了，不是吗？ 那是一间房子。 没错，而且还是栋围楼，所以你干脆在这里等。 在这等，真是个好主意。 要小心食人鱼哦！给你的安妮，你的山姆，咪咪不要一直挖鼻孔，邦德斯，乔乔不要乱咬。 老天，你没事。 丽塔 ，Hello， 老爸， 让我抱抱孩子。哦，快哦！ 哦，阿木，有人在偷看。 汤姆，哦，汤姆琼斯啊！ 老妈，他不是汤姆琼斯， 他只是我的乘客。 哦，他长得好帅呀、啊。 你不要请他进来哦。 喝汤喽， 孩子们，喝汤喽。 好好喝喽，谢谢妈妈。 说，你和丽塔已经交往多久啦？ 他不是我的男朋友。 说，你什么时候才要向我女儿求婚呢？ 爸， 我们有想过在春天举行婚礼，没错吧，亲爱的？ 哦，听好了，我现在告诉你们，他叫做 汤姆·琼斯。 所以你叫做罗迪，对不对呀？ 对，没错，罗迪圣詹姆士， 好好听的名字。 嗨，罗迪。 那你叫什么呢，小兄弟？ 大家叫我发电机。 为什么要这样叫你？ 耶！ 了解。 说，丽塔，你是在哪里遇上这个小帅哥的？ 我，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你的地图，老爸，因为他来自这个上面。 去厨房，快！ 哦，来唱首歌呗，汤姆。 我知道这个会有风险。 没错，丽塔，根本就不可能，绝对没有人过得了海德公园。万一急流把你冲走， 爸，他会付我们钱。 说最后一次，我们不需要钱。 该换个新骡子了。 等我捉到了那个天性， 在哪？ 哇哇哇！美丽天性， 海了，走。 等我捉到那老老鹰， 哇！ 他穿了一件大内裤， 这么大的内裤。哦， 嘿，丽塔，别紧张，是我李恩，快到厨房去。 等我说到丑大恰恰恰， 这家伙不像他说的那样，他的本名叫做无辜的旁观者，是个国际珠宝大盗，一个神秘的藏信人，一个超级罪犯，看来连哈斯也拿他没辙，他是个危险人物，但是我才智双全，我有个主意。 哇哇，是巴巴巴嘟巴巴巴耶。 这真的是太精彩了。 哦，没什么。 听说你上面来的。 没错， 我遇过像你这样的人。 哦，真的？ 他们是老太太的宠物。 不错。 可是他们孤单得不得了，没有对象可以说话。 没有人可以抱抱， 没有人可以垫垫。哦， 那根本不叫人生，对吧？啊，我想我要去洗盘子了。 哦，让我来，我来吧。 哦，你真是个绅士。 那好啊，所以我把罗迪交给了哈 Sir， 领了奖金之后，我们就能一辈子荣华富贵，是这个意思吗？ 对呀，哈 Sir 花了大把钞票悬赏，反正他是个坏人也没差了，不是吗？ 哦，你这个小混球，我绝对不会有一个做叛徒的儿子。 我们家的人一向都是遵守承诺的。 他会偷你的船？ 他才不会偷我的船。 他在偷你的船？ 他没有偷我的 船。他偷了你的船？ 什么？ 他在劫贫济富。哼！ 喂，我们不是说定了吗？ 我也以为。 现在是禁忌世界，不要挡我的路！禁忌世界，让开！我来了，琼斯先生，救我吧，琼斯先生！ 罗迪， 哦，那个三心二意的小骗子，我不需要他。我想任何人都能开船逃出去。阿西，你等着，我要送你一个大惊喜，走着瞧。 放心。阿西，纹身热狗公馆，你好。 我是罗迪，记得我吗？服务生， 罗迪， 给我听好，如果你还在那儿，等我回去。 回来？ 回来？你打算怎么回来啊？ 什么声音？ 还好，罗迪，我该走了。 要是我掉了什么东西，我一定…… Here's a little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可恶，他们躲在哪儿？快想啊，想啊！ 要找到老鼠，你要用老鼠的方式思考。 哎，大伙儿，我有线索了，他们往西边的肯辛顿去了。 Bingo！ 我也要玩。 玩什么玩？快去开老鼠车！ 好了好了，可以修好，一定可以。哦，这很简单。简单的快把我手给烧了，闻到烤肉味了。也许我只要……我痛死我了！才刚开始，你这个没出息的家伙，你真没用，真不可靠， 不值得信任，心怀而已，双面人，无赖，卑鄙小人！ 哈，哈，哈，所以我才是心怀二意的人。哦，是啊，真会说，是我异想天开。是啊，你跟你的家人想要联手把我卖给哈 Sir。 什么？你在胡说什么啊？那是我弟弟出的馊主意，我们家根本没有人要听他说的话。 啊，我一定漏听了什么。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出卖你啊？既然我定了约定，就一定做到。你头发着火了。 什么？OK， 丽塔小姐，我很抱歉，好吗？我错了，我们应该把不愉快抛在后头。 好啊，抛在后头是好主意。 拜托，这未免也太夸张了吧！我是说，丽塔，你不能把我丢给这个塑胶鸭，上头连奖都没有。 像你这样就叫做自作自受，行为鬼鬼祟祟的，还偷听别人讲话。 我才没有鬼鬼祟祟。 是哦。 拜托你不能就这样把我困在这里啊！你不会那么没良心吧？好，也许你是。听着，如果想跟我教训，你已经做到了，别让我做鸭子，拜托。 冷血里他，我该怎么说他？就是心狠手辣，我还把珠宝给他，当阳丑吧，不让我上船。为了小钱，竟敢出卖洛迪，我是洛迪可怜的故事。 可怜洛迪被马桶冲到河底，利他你可愿意帮帮他？ 去帮他。 我该怎么说你冷血里他？拜托你不要生气。 哦，啊！想原谅我了？ 做梦！我只是不想再听你再唱下去。 丽塔，我真的没偷听，我敢发誓。 哦，真的？啊！那你那时候到底在干什么？ 哦，我当时只是看着你们一家团圆，然后想象你有多幸运。 幸运遇见你吗？ 约定还有效吗？ 那当然。 对了，我真的希望能够帮得上忙，只要给我事做都没问题，工程师了，领航员了，如果你同意，我也能开船。 别只会欺负弱小， 你听到船长说的， 快滚开！ 这艘船没地方给你们这些偷渡客。 快滚！你这顽固的小…… 我才是船长，我说向左转。 你说左行还是右行，阿乔？ 他们在那， 去抓他！快点！ 丽塔，嗯， 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开动！如果有本事，你们就尽管追来吧！ 妖怪！ 快去拿电缆！ 太好了！ 现在可以亲吻新娘 了。先跟你说声恭喜啊！ 丽塔！ 丽塔！可以再快一点吧，拜托。 没那个必要。快快，紫色双麒麟。 转成快速。 逮到你了，五姑姑。 我就对了， 希望你自己知道你在做什么。 快点靠近那条绳子。 OK。 做得太好了，罗莉 万岁，成功了，成功了，成功好难哦。有办法把我拉回船上吗？谢了。 不用客气。 你确定要这样吗，阿强？这个东西看起来蛮危险的。 危险是我的小名。 我以为你的小名是玛丽。 我跳得进来吧， 丽塔，帮帮忙，快点想办法！ 红色紧急钮，抓紧了！哇！ 哦哦，有没有遗言要交代呀？ 有有，你可以一边学女孩子尖叫，一边飞出船外吗？ 什么？ Oh! 头，糟了！ 阳光， 你猜老大会不会生我们的气？ 你们两个没有用的饭桶，居然让他们跑了！很显然的，这些鼠辈永远办不了两栖类的事。他在哪？为什么他老是迟到？哦， 安哥， 海娃。 Bonjour， 你迟到了，海蛙。 迟得恰到好处，蛤蟆表哥。可是，这是时尚。 听好，丽塔跟他那个同伙偷走了我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 没关系，老大，我们有替代品。啊！ 主电缆是为了特别的用途所设计的，我必须拿回来。哼， 别担心，我帮你拿回来。 一旦东西到手，我的计划就能实现，一劳永逸解决他们那些可恶的鼠辈。 很抱歉，全身长疮的英国表哥，但和下流的老鼠纠缠不清，真的非常奇怪。你现在的情况，在我们上流社会叫秀逗喽。 你大概忘记了。就是老鼠把我从天堂踢出来的。 哦，拜托，又要看那本剪贴簿了。 我的回忆录，它记录着每个细节和我悲惨的童年岁月。 它不凡呢。 白金汉宫所有的宠物当中，小王子查理最喜欢的就是我，在阳光下的皇宫中一起享受快乐的时光。小男孩和蟾蜍间分享一切的甜蜜友谊。 你搞得我都快吐了。 我们形影不离，直到他出现。那个老鼠转移了王子的注意力，我就被无情地丢入绝望的深渊。 知道知道，你被冲到马桶里了，对吧？烂英国酿的，呜呼呼，真是又黑又冷又皮皮错。 你居然还笑得出来？ 把狼给洗白就是外快喽。我的幽默， 快去拿电缆， 马屁蛙，我们有新任务了，谁都阻挡不了，行动立刻开始。 那晚餐呢？ 行动，吃完再开始。 Love, love, love, love。 嗯，这东西真好吃。 谢谢，真是不错吃。我一共吃了一个苹果，六个葡萄干，还有一盒饭。 饭。 看到我别吐出来，虽然很香但不是饭，快猜一猜就失去别怀疑。 哦，怪不得我放盐的那边一只也没有。 其实我想我们今天做得很棒，也许我真的有一点误会你了。我是说你不是 听错了吧？你是在夸奖我吗？ 哦，当我没说。 不不不不，说嘛。 其实你也不是我想象的那种一无是处、骄傲臭屁的娘娘腔。 看吧，赞美很难吗？ 明天要带你回家，所以今天你最好早点睡。接好。 嗯？ 讲一点你的事来听听吧。 我这个。 没什么好说的。 我所有的事情你都知道，包括隐私，我却连你做哪一行都不知道。 我有参加男子乐团。 什么？ 真的，没错，我最行了。 少骗了，跟我说说你上面的生活吧，朋友，家人。你一定有家人吧？ 哦，我当然有啊，兄弟姐妹亲戚。对了，我们是大家族。啊、哦，你都不知道我们感情有多好，常常一起看电影、打高尔夫、去滑雪，真是棒呆了。 难怪你那么想回家。 对啊。 好，我想明天我们就可以各取所需。 晚安。 晚安，罗迪。 晚安。 晚安。 晚安。 晚安。 晚安。 晚安，罗迪，别让跳蚤给咬了。快要到肯辛顿了，喂，快把东西绑好，前面的水流很急哦。 遵命，船长。谢谢。 不用客气。 绑着， 绑着，绑着， 绑着，绑着， 绑着。 是谁让你们上我的船啊？下去，下去。 啊，好个泼辣小妞啊，还真是带劲儿。 海蛙， 我喜欢像小辣椒的女人。你会付出代价的，我的巧克力夸送。但是首先赞助商先说个话，马赛。 早该想到。 干得好，海蛙，我向你敬个礼。 加谢。 好了，丽塔，快点交出来。 交什么东西啊？ 这件事应该要做个了断，快把你从我那里偷走的东西交出来，别再跳了。 那东西早就没了，反正它是假的。 什么？哦，红宝石！哦，哈哈哈哈 哈哈！哇哇哇！他嗅到了，可是亲戚们…… 哦，太好笑了！红宝石虽然很漂亮，别再玩了。但是我要的是比宝石重要的主叶兰。 你说主什么？ 主叶，转过来。主电缆就是你现在绑着的新腰带。 如果他要腰带， 等等，你要这个东西做什么？ 我当你们今天下午看世界杯决赛的时候。 世界杯决赛？ 好了好了，表哥，你喘口气，我来处理。我会拿回电缆，杀了臭老鼠，然后我和我的手下去吃顿精致的早餐。OK， 兄弟们，秀两手。 我们投降。 不，不是这招，白痴，是功夫那招。 我有个主意。 看中，没中，再来。 快行动。 苍蝇，12点方向。 完了。 完。 我就是想吃嘛，你们干嘛不让我吃啊？ 哇，老天啊， 死老鼠，我们俩还没完。 完。 罗迪，有急流。 危险，死定了。 安哥。 别打，我们要掉下去了。 快点上岸吧。 哇，不要 永别了，亲爱的， 把你的脏谱拿开。 我才是赢家。愚蠢的英国人，约克郡布丁、薯条和炸鱼，还以为你们打得过海蛙吗？二三。 绳子！ 摇点是我的。 臭老鼠！ 再见了，我的老杰米。 我们没事， 快点把你的眼睛张开。 我们在肯辛顿上面。 是啊，你只要敢从这个900多英尺的高空跳下去，你马上就可以回到温暖的家了。家到底在哪？ 不知道，我看一下。伊凡尼斯花园，教区入口，肯辛顿大街，向左边靠。对了，现在往右边。对。哦，看起来好像很难。 很难？难道其他事就简单啦？ 好吧，准备了。45、47、49，到了！ 啊！总算是安全降落了。啊！ 成功了，到家了，杰米远征号船员全数生还。 对。 哦，丽塔。哦，对不起，我真是个笨蛋。哦，你的船。 这跟你没有关系了，要冒险本来就会这样。 丽塔，真的很抱歉，但是也许我有办法可以补偿你哦。哒啦，按照约定，肯辛顿的珠宝，精雕细琢的红宝石， 哇，真的好漂亮哦。 它的优点是敲不破。 啊，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觉得这些够吗？我是说，够养活你一家人吗？也许这个够你买杰米远征二号。 我想，是应该要说再见了。 谢谢你带我回来。 别客气了，罗迪亚。 什么？ 如果不介意，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你家？ 没问题， 我好想要跟你家人见个面。 Hello， 有人在家吗？每次都是，当你需要他们，就没有人在家。 等一下，等等。你看那是什么？ 哦，那个，那个是我的卧室。 那是笼子。哎， 不，其实那不是。 那怎么会有锁跟栏杆呢？ 哦，这个，这是我的居家保全系统。没时间了，还有好多东西没看呢，走吧。 罗迪，这里只有你一个人住，对吗？ 进来。 是谁啊？ 那是我，是我的，是我哥哥。 真是精彩，真不敢相信！射门，得分，射中目标，我来抱一个。你好， 丽塔，他叫做罗伯。 什么？ 罗伯？他叫丽塔。他真的很想亲自见见我哥哥。表面上看起来，我们长得并不是很像。我呢，不但遗传了脑袋，还有英俊的外表。但是我们很麻吉，对吧，罗伯？快乐的时间稍纵即逝，来吧，我们继续参观好吗？ 对，阿西。 嗨，丽塔，你好。阿贝好吗？ 现在好多了，谢谢你的关心啊。 罗伯，扮的跟真的一样。过来，可怜的小家伙，你看看他这张拔辣脸，你有没有看过这么难看的？哥哥，哈哈哈。孤单先生有一堆娃娃陪他，还有个跑步专用的轮子在笼子里面可以运动，超夸张，呼，实在太好笑了，真是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驴到了。 哎，没关系啦，罗迪。 没关系，你看看这里，丽塔，看看我家，这是一座皇宫啊。在这里我要什么有什么，想做什么都可以，对吧？我敢说这比任何关系还好。我要家人做什么，我要朋友做什么。对不起，我知道这些都是你需要的，我还有事要忙。那里有个讨厌的寄生虫要对付。 那我先告辞了。住肯辛顿豪宅的罗迪圣詹姆士。 来这里啊，老弟，罗伯哥哥想念他的罗迪弟弟。拿去，来根茄子包。再来一根。别客气。 爸， 爸，东西是用来吃的。 给我，过去。 信啊， 坐过去。我想喝点那个。 给你一点建议啊，老弟，你最好别喝太多了。不然待会儿你会一直跑厕所。 哎，你说什么？ 哦，我说厕所，我要撑到中场休息，我不想错过任何精彩画面。 中场，他会等到中场。 这个水闸撑不了多久了，知道吗？ 不，不要碰主电缆。 你要这个东西做什么？ 我当你们。今天下午看世界杯决赛的时候， 中场休息。 我知道了，韩老大的计划，怪不得他要主电缆。等每个人都去上厕所，整座城就会被冲垮了。跟我来。 那比赛怎么办 啊？真是精彩的球赛！哦，现在喊到助攻队长雷。哎呀！ 你现在这样看得到吗？ 看得到，妈妈。 你的安全帽呢？到底谁才是后卫啊？ 麦卡， 快点球，快点球！哇、哦，这些大笨蛋到底懂不懂足球啊？ 好好享受最后时光吧，讨厌的寄生虫！ 抓到丽塔了，老大，是我抓到的。 放开我！你这怪胎， 没听到。 哦。哦，丽塔，真高兴你把我的电缆带回来了。 Bonjour。 哎， 到最后， 还是我的。 快点拿走。 现在来点灯光吧。 罗迪，拜托别冲走我，在下头我活不了，我懒惰惯了。 阿西，我要你把我冲下去，我必须回去。 回去？ 丽塔现在非常危险，大家也都很危险。阿西，你喜欢这里对吧？ 哦，对，罗迪，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里。 如果我离开，你会乖乖陪达贝塔那个照顾我的小女孩吗？ 罗迪，我会对她百依百顺，我保证做个最棒的宠物。 那这里是你的 了。哦，赞， 很好，准备把我冲下去，下面还有好多事要做。 留队，长官。 再见，阿西。 再见，来自下面罗迪尼克，下面瓦格， 自由万岁。 听着，救世主将会从天而降，他将会拯救我们脱离大洪水。 真的很抱歉， 在两分钟进入中场休息。 不， 丽塔，情势向英国队一面倒，英国已经3-1领先了德国。接下来的比赛情势将会如何发展，请大家拭目以待。 来吧，芝麻开门。 在这里将比赛暂时停止，他在此裁定罚球。 丽塔 ，fans 一刷涌上英国队的 fans， 应有耐用的购物袋，大家快来买呀！ 好 啊！ 丽塔。 抱歉，我是个大笨蛋。丽塔，还是你了解我，你知道所有的事，而我竟然辜负你的好意，我只是害怕你不再喜欢我。 罗迪，你能不能先把我解开再讲这些废话？ 没错，没有时间了，等哨声响起，上面的人都会去上厕所，洪水会冲垮整座城。 我知道，而且我全家人都在下面， 我们得去警告大家， 阻止他。 哦，糗了。 哦，白仔， 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叫白仔。 你们想让我看起来像个笨蛋是吗？ 他本来就是个笨蛋。 哦，光会耍嘴皮子是没有用的，对吧？等你们这群讨厌的老鼠被淹死以后，就是我的天下，到时候这个城市就只剩下我和他们。 恶心。 老爸，轮到我们两栖队掌权了吗？ 一点也没错，我的小金刚。 我要养马。 不行。 狗狗， 晚一点再说。 现在来说嘛。 不行。 我要狗狗。 狗狗，我要养。 不，你们不能养小狗，够了，老爸在工作。 我们得下去，然后拔掉那条主电缆。 下去？怎么可能？ 英国队都要赢了，什么都有可能。 救命啊，白仔！ 快点！ 别让他们跑了！ 哎呦！嗨，老大！白仔！他们在咬我屁屁，救命！ 我来了，阿强。 大笨蛋，抓住他！ 最高楼层，选购需要的用品到天堂报道。 为什么什么都要我自己来？ 现在中场的哨音响起，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别走开，马上回来。 想做什么都太迟了，你们全部都死定了。 是吗？那你过来抓我啊，你这个癞蛤蟆。 够了。 闸门，从这边走，快点！丽塔， 如果我走不了，你就哪里也别想去。 快走，罗迪！ 有了！ 罗迪！ 不要乱动， 来帮我！你这只臭蛤蟆！ 罗迪，小心！ 好哎！ 黑蛙！哦， 来做个了断！ 放开我！ 留别了，臭老鼠！ 丽塔！你们的舌头弹性真好， 那还用说？ 拜拜。 老天帮忙，快结冰，快结冰！ 现在是真正的英雄了，罗迪。 了不起！ 这群卑鄙的侍卫，你们要付出代价的。 你省省吧，表哥，生孩子没一只小狗。 丽塔，我还在想，如果你建好了杰米远征二号，你也许你会需要一个帮手。对不对？ Left a good job in the city, working for the man every night and day, rolling on a river, the river. Okay. 我喜欢喜剧收场。 哦，真是没用。我喜欢悲剧收场，加暴力镜头。 这个结局你还喜欢吗？ 可以吗？ 那当然。 这才叫人生啊！ 罗迪，我回来了。 带了新朋友给你哦。 What's new, pussycat? Whoa, whoa, whoa, whoa. What's new, pussycat?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Pussycat, pussycat, I've got flowers and lots of hours to spend with you. So go and powder your cute little pussycat nose. Pussycat, pussycat, I love you. Yes, I do. You and your pussycat nose. What's new, pussycat? Whoa, whoa, whoa. What's new, pussycat? Whoa, whoa, whoa, whoa. Pussycat, pussycat, you're so thrilling and I'm so willing to care for you. So go and make up your big little pussycat eyes. Pussycat, pussycat, I love you. Yes, I do. You and your pussycat eyes. What's new, pussycat? Whoa, whoa, whoa. What's new, pussycat? Whoa. Pussycat, pussycat, you're delicious. And if my wishes can all come true, I'll soon be kissing your sweet little pussycat lips. Pussycat, pussycat, I love you. Yes, I do. You and your pussycat lips. You and your pussycat eyes. And your pussycat knows. Yeah, yeah, yeah, yeah. Mm-hmm, mm-hmm. It's a wonderful night. Gotta take it from me. It's a wonderful night. Come on and break it on down. It's a wonderful night. Gotta shake it from me. It's a wonderful night. Come on and break it on down. It's a wonderful night. Everybody can see. It's a wonderful night. It's a wonderful night. Go ahead and release. It's a wonderful night. Come on and break it on down. The music search engine need a tune-up. Soon as they out the gate, they all wanna hit a corner, uh-huh. Feel the connectedness, energy disprojected. The way that the whol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rrives like helium up. Moving out of the question, won't disrespect them. But our style's f***ing tops like Dave Beckham, come on. It's a wonderful night, gotta take it from me. It's a wonderful night, come on and break it on down. It's a wonderful night, you gotta shake it from me. It's a wonderful night, come on and break it. That the spot will get hot, that it's ready to pop. Don't even look at the clock, all of your problems forgotten. It's time to rock till you drop. Feel the force and just fly to the epicenter of the party's bass tremors, come on. It's a wonderful night, gotta take it from me. It's a wonderful night, come on and bring it on down. It's a wonderful night, gotta shake it from me. It's a wonderful night, come on and bring it on down. It's a wonderful night, come on and break it on down. Thank you.